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政府发言人宣布，香港有太多的核突佬影响香港的生态环境，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实行多项条例去制止有更多的核突佬出现。各个部门都表示自己不是有关的部门。食环署表示核突佬不算是食物和环境。劳工署表示核突佬不算是一份职业。民航署表示核突佬唔算系一架飞机，各部门互相推卸责任，俗称 相干。 只有一位响葵青运动场做清洁嘅师奶表示，佢以后见到啲核突佬，会同佢讲：你好核突。就住呢一件事，多份报纸各自都有唔同嘅评论。 苹果日报社论指出， 香港核突佬太多，点解嘅？ 连环日报社论指出， 台湾有马英九咁靓仔，但香港嘅议员呢？除咗专系竖起中指嘅钟子宏同埋司徒华比较靓仔之外，仲有边个呢？ 天天日报社论指出， 你哋全部都好靓嘅。 英国时报社论指出， 谢霆锋同王菲拍紧拖。 苏州姑娘好正日报社论指出， 我们都是一家人。各份报章社论强烈谴责政府部门互相推卸责任。在问责制度底下，香港政府又怎样落实97年前签订的基本法呢？继我勤热前话，核突佬一家都是，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出自香港太多核突佬了。陈奕乾金句，核突佬一家都是，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出自香港太多核突佬啊。多谢。 跟住落嚟会有玄学节目《科幻大波波》，唔好行开啊！ 家人公好开心啦！ 你又知嘅？边个出卖我啊？ 睇你个 Kevin Block 啲相就知啦，笑到咦咦咁鬼死开心，瞒住我唔够 friend 啊你？ 唔系， 我话个 Kevin Block 啊，一次过可以 upload 600 MB 嘅相片，有免费嘅无限空间放晒啲相同人分享，咁好玩唔一早通知我。 咁你快啲上 yahoo.com.hk/canonblog 开翻个 blog， 放晒你同你新男朋友啲相上去。 哦、喂呀，你想点啊？ 好想分享你所想啦。 剧情组合制作，詹 Sir 互动教室 PIP， 詹瑞文用游戏帮你揭开演技之谜，用幽默感帮你减压增值。9月7号、8号，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只开两场，万勿错过。城市电脑售票网公开发售，订票27349009。 记住嚟上堂，无需学历，最紧要食力。 科幻大波波， 主持云海。 云海，你有冇见过艾粒啊？ 如果真系见过嘅咧，就喺 Area 51嘅上空见过一次。 有冇见过你自己啊？ 如果真系见过嘅咧，就喺 Area 51嘅上空见过一次。 有冇见过我啊？ 就喺 Area 51嘅上空见过一次。 有冇见过佢啊 ？Area 51嘅上空见过一次。 哇，听落都好恐怖下、啊，可唔可以讲下咧？你见到你自己嘅时候个经历系点嘅咧？ 你真系想我讲晒出嚟啊？ 有排讲、啊， 讲啦讲啦讲啦讲啦讲啦讲啦。 你唔好挨住先，我见到有个外星人喺后面啊。 你唔系俾外星人上身啊？做咩啊？ 你。 我唔得掂，我谂搵人捉住佢中指先。等我揿住佢噶啦。OK， 冷静落嚟啊嘛。云海，你讲你嗰次俾外星人捉咗嘅经历俾我哋听。我谂有好多嘅观众而家呢一刻都好紧张去听你呢一个经历嘅。 当年喺 Area 51嘅外围咧，我哋半夜三更咧，当我哋去睇紧有冇可能有 UFO 嘅时间咧。我哋大家只系咧以为会望到星星嘅啫，但只不过系过咗大概十几分钟啦，我哋就喺一粒好光芒四射嘅星星嘅旁边咧。 今集科幻大波波播完，密切留意听日云海解剖外星人第二集。 跟住落嚟播映嘅节目系卡通片《爆裂战队之机械人合体》，擎擎群群腾卡。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三位主角风、火同埋海，每日都会喺基地嗰度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佢哋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而平时佢哋都会鍾意研究一啲新发明，希望可以更加有效打低敌人。今日佢哋又喺度研究新发明啦。 一定系咁啦。 风哥哥，这个发明是什么来的？ 是能量储蓄器。口水弹了，只要你将能量放进去，它就会储住的了。你试不试下海妹妹？ 哦，等我试一下。咦，真的得的，风大哥，我放点热水下去，水真的热的。 好嘢，成功了。 唔该你哋唔好浪费啲时间喺啲乜鬼嘢发明度啦！有怪兽嚟嘅话，最紧要就系靠我一双嘅拳头就可以打到佢哋一扑一碌啦！ 嗯，火大哥，你讲得啱啊！ 呢个妈妈都咁大声啲，暴力并唔可以解决问题嘅。 风大哥都有你嘅道理嘅。 总之我认为 咦，有怪兽出现啦！ 系呃人嘅医疗保险公司怪啊！ 唔好讲咁多啦，出发！ 睇下电脑博士有咩讲先。 明啦，出发！ 仲未到嘅， 好攰啊！ 到啦，爆裂战队出发！ 怪兽喺嗰度啊，黑牌！ 我失踪。 黑体 月斌，你只呃人嘅医疗保险怪， 唔好讲咁多，气魄，哇，爆裂飞拳， 我唔怕你嚟嘅， 咦，冇效嘅， 等我嚟啦，爆裂宝剑铁石， 啊，风大哥， 风大哥， 你攞爆裂宝剑嘅时候戒到自己啊！ 系啊，之前俾佢用完大佬， 啲爸爸声咁流出嚟啊！ 唔紧要，我去睇医生冇事噶啦。 有我呢一个呃人嘅医疗保险怪，你又点会咁容易可以睇医生啊？ 吓、啊、你讲乜嘢？ 风大哥， 咩事、啊？ 你块面变咗做白色。 自动回复原状系统开动，焚烧。 咦，有翻血色了佢。 唔得啦， 时间无多啦。爆裂，香港嘅拳，死啦！ 哎呀，你咁污糟嘅，整啲香港脚俾我， 等你自己感受下睇医生唔俾复诊嘅苦处啦。 死啦！ 风大哥，海妹妹，你哋冇嘢嘛？ 唔好行咁埋，我唔使你扶。 的确，你都唔好行咁埋。 喂，咩事啊？ 点解你会有香港脚咁污糟嘅？我唔想同你合体，我哋咁自爆制啦。中波的招。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努力啊！爆裂战队！ 跟住落嚟播映嘅系着咗令你一世放心嘅神奇拖鞋特约之瞬间看地球。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阿嫲收洗，跟住落嚟播放录影节目《沛然时尚坊》。 我是沛然时尚坊的沛然啊。沛然时尚坊是一个杂志式的杂志，我沛然会为你们介绍一系列既时尚又时尚的潮流资讯，也都会找来各界的专业人士访问他们的专业意见，务求令到大家更专业或者是更时尚。就好像今天这样，我就去了这几天最时尚的软硬天师 Long Time No See 的演唱会现场了。我现在呢就在软硬天师 Long Time No See 的演唱会现场了。沛然时尚坊呢是一个杂志式的杂志，我沛然会为你介绍一系列既时尚又时尚的潮流资讯，也都会找来各界的专业人士访问他们的专业意见，务求令大家更专业又或者是更时尚。好像今天这样，我就来到软硬天师 Long Time No See 的演唱会现场了。好，大家已经感受过这里的时尚气氛了，是吗？ OK， 收队，全组人收工。 好了，今日嘅沛然时尚坊嚟到呢个环节，呢、这个环节就系叫做时尚沛然啦。今日沛然时尚坊嘅时尚沛然，请嚟一位嘉宾，佢就系歌影视红星梁洛斯小姐啦。 我系 Isabella 梁洛斯，你好啊，沛然。 Hello， Bella， 你好啊。 今日嚟到沛然时尚坊呢度，我想讲下而家最兴系咩？而家最兴系咩？而家最兴就梗系落雨啦。咁平日望上个天度，个天都系凉噶，但系时不时咧就会落雨，有时系大雨，有时系细雨。我最中意就系大雨。 嗯，好专业嘅意见啊！多谢晒你啊 ，Bella。 唔好客气啦，沛然。多谢晒你嘅访问。 好啦，今日沛然时尚坊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再同你时尚过啦。 大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屋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 亦致敬，一阵系为国大唱老兵，咁穷脾气顺利为阿叔，我请你出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有我你，你听我自己。 来到夏季，爱远去以后未回归，一个人忘却盛世，再拍摄长城未。